很想给你写封信，告诉你这里的天气。昨夜的那一场电影，还有我的心情。很想给你写封信，却只是想想而已。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。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，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逃避。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，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。或许你不相信我很满意这样的结局，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回忆。虽然你是我的最初，虽然你是我的最终，虽然你是我的唯一。或许你不相信我很满意这样的结局，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回忆。虽然你是我的最初，虽然你是我的最终，虽然你是我的唯一，虽然你是我的最初，虽然你是我的最终，虽然你是我的唯一。 我是掌柜的封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。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，扣工钱啊。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过来吧。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欢迎，北京时间的17:08，感谢您来到今天的先头客栈。各位好，我是四娘， 我是貂蝉。 哎，非常温馨的一首歌哈，当然啦，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。今天的话题呢，又非常非常的温馨。 嗯， 哎，所以说我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问貂蝉啊， 哎， 你对于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？ 小时候。 嗯， 比较淘气呀。 怎么个淘气法？ 就是小时候很任性嘛，因为无论是我姥姥家还是奶奶家那边，我都是唯一的一个小孩子。 嗯， 就是老人们很宠着很惯着嘛，就这样子。 然后所以 比较任性。 我来听你说好不好？ 嗯， 我来听你说，这是你告诉过我的，就是你印象最深的小时候是不是？我问问你对不对啊？ 嗯， 是不是你姥爷叫什么架着你，你骑在你姥爷脖子上，指挥着你姥爷到处走？ 啊，对，我小时候任性到就是家里不是有衣柜吗？ 嗯， 我要坐在衣柜上面， 嗯， 这样能俯视，能看到全屋里每个人。 那你怎么上去呢？ 给我抱上去呀。 啊，那咱俩就不一样了。 嗯。 我从小我也爱爬衣柜， 嗯， 然后但是我从来不用别人帮忙， 你自己爬， 我顺着凳子上桌子，顺着桌子就往上爬。 你这回摔倒了怎么办呀？ 不怕呀。嗯，然后永远都是大人发现了之后，啊，你给我下来。 都是咱们淘气的， 所以咱们俩完全不一样哈。 嗯， 但是不论如何，当上了现在这样一个年纪的时候，我们再想想小时候的事情，真的觉得非常的温馨。 嗯 嗯，但是时间真的是，我觉得过得太快了，一去不 一去不复不复返。 没错、 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，当你老了，这个时候可能 时间都去哪儿了。 对啊，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。所以现在正在路上的你，不妨我们可以来回忆回忆小的时候，你和爸爸妈妈之间，姥姥姥爷之间，爷爷奶奶之间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温馨的事情， 对、 让你至今难忘 的？有趣 的 事情啊， 对，我相信一定有很多。 很多， 我先来说好不好？我小的时候特别淘气，当时我从小是我姥姥看大的。 对，你说过了。 对，我姥姥看的我和我表哥，哎，我舅舅家的哥哥，我哥哥呢比我大一岁。我们俩年纪相仿，都是我姥姥看的。然后我哥哥从小呢像是一个小女孩的脾气。 很听话吗？ 对，很听话，特别听话。我从小呢就是逃的不能再逃了。吃饭的时候永远我姥姥一喊吃饭啦，我哥哥甭管在干什么都特别乖，特别乖，就跑到小桌上坐好了，也不动了， 等着吃饭， 乖乖的坐着等着。那个时候还不会吃饭，等着喂饭。然后呢，我呢永远是喊十遍吃饭啦，该玩玩，该干嘛干嘛，就在院子里面和泥巴。 也不去。 不去。然后呢，我姥姥呢就先给我哥喂饱了。喂饱了之后呢，再过来喂我。然后为什么因为我哥是乖乖在坐就这个在凳子上坐着吃的， 等着吃的。 我呢就是好嘛，满院子抓。吃，抓着之后吃一口，嘴里的还没嚼就跑了。跑了之后呢，那我姥姥再追着我，然后再抓着我之后再喂一口。 是， 就这样。对，然后抓着了之后呢，这个等我吃饱了之后，我姥姥永远没有吃过一口热饭。 哦，其实说到这儿呢，我想到我小时候了，因为小孩嘛不愿意吃饭。我也是满月子跑。不吃。你喂我一口我也不吃， 喂也不吃 就是连哄带骗的。就是我姥姥嘛，连哄带骗能骗进去几口就已经很不错了。 所以这都是吃饭淘气的孩子哈。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大部分都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了，不知道在你喂孩子吃饭的时候是吧，肯定也有小宝宝比较淘气不喜欢吃饭。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小时候呢，是不是也和你的闺女和你的儿子一样呢？ 一样，很任性，很淘气。 有句话说叫什么，不当爹妈不知父母恩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只有当你当了爹妈之后，体会到当爹当妈的那种辛苦之后，才知道哦，原来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么辛苦。 一定要听妈妈的话。 其实说到这里我都已经有点儿止不住，对，想家了，止不住眼泪了。话题稍微有一点点的太过温馨了哈。好，我们来聊点开心的吧。 对。 这样我们聊小时候，同样的我们也来聊聊小时候的吃的好不好。 给我的印象，小时候就是满大街那种叫卖的冰糖葫芦。对，这是东北的冬天。 都说冰糖葫芦儿甜。 要不就是 黑芝麻糊是吧，南方的芝麻糊。 爆米花， 对，小的时候满大街都是啊。一个黑色的炉糖，这个炉糖中间的时候肚子是鼓鼓的。摇啊摇啊摇，这个我从小特别怕这个东西， 好响的， 对，声音真的特别大。然后呢，隔老远儿，我如果说这个有一个摇爆米花的在路边的话，我不行，我不敢从他旁边走。我就怕感觉好像他随时会嘣的一样 爆开，能嘣着你。 对对对，还比较恐怖。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留下了蛮多阴影的。但是我喜欢吃，我喜欢吃这个，大人已经买好了回来现成的。好了，你对小时候的印象是什么呢？你小时候喜欢吃什么？现在街面上已经见不到了。或者说你小的时候，你的爸爸妈妈、你的爷爷奶奶、你的姥姥姥爷你的姥姥姥爷，是怎样照顾你的？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？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哈。今天呢，分享的方式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"先偷客栈"。

出你追星梦的决心，我多么想念你，当世界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等真心想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过来吧，先头客栈开门喽。 北京时间17:24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线头客栈。 我是思娘。 错了，我才是思娘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，就是来聊一聊你小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。咱们不说熊孩子的事儿，咱们今天来说一说温馨的事儿，好不好？有很多听友跟我们分享他熊孩子的事儿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熊孩子是吗？ 谁小时候不是熊孩子呀？ 好了，我们还是来聊吃的哈。我印象很深的是，哎，我相信我一说出来之后，我们很多听众都会跟我有同感。特别是85后、90初的这一代朋友们， 哎，现在我都跟85后是一代人了吗？ 绝对的会有同感啊！大家，这个仔细听我说，小的时候，放学的时候，小学，学校门口总有那么些卖炸串、炸鸡架。 这不是现在还才有吗？我小时候没有啊，都是卖冰糖葫芦的，还有卖那种糖。 小学的时候没有吗？学校门口 没有啊，上初中了之后才有。哎， 对，你上初中的时候可能我在上小学。不小心暴露年龄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，其实那种小摊是不太卫生的，所以呢，这个爹妈就特别禁止吃，不让吃。 对， 哎，但是晚上放学的时候，爹妈去接呀，因为小学嘛，对吧？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如果说哪天晚上放学的时候看见我妈没来接我， 哎呦， 那家伙乐翻了， 赶紧去买一个。 对，赶紧去买，买完了就站学校门口啊，满手都是油。 哎呀，吃的可香了。 对，因为就怕一转身我妈就在身后。所以就狼吞虎咽的赶紧吃，有的时候呢还没吃完，没吃完老远的看见我妈，哎，完了完了怎么办？赶紧的一溜小跑跑马路边，啪，直接就扔了。然后 其实父母也是发现的， 擦擦手，抹抹嘴，把嘴里面的赶紧咽了。然后咽了这个，等妈妈过来之后，再甜甜的过去喊一声：“妈妈，你来接我了。” 其实父母心里明镜似的呢。 真的吗？ 其实说到这，就像，哎，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经历哈，就是小时候偷摸了在家看电视。 对 吧？然后比如说打开电视，有时候中央一台关之前也得调回中央一台，对吧？ 对， 然后 我觉得关于偷看电视这一件事儿，还有一个这个成长史在里面。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，我来猜猜，是不是小学可能7、8岁的时候是知道把调回中央一，然后把遥控放好， 对， 但是不知道给电视降降温。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知道再拿个两毛巾再给电视降降温。对， 然后我小的时候爱干什么事儿啊？电视有静电， 嗯， 对吧？你刚关的那一瞬间，因为那个时候电视都不是液晶的， 对， 你把手放到电视那个屏幕表面，你能感受到那些静电， 嗯，还有温度的， 对。但是你把那个手在那上面一抹， 嗯， 全部抹一遍的话，基本上那静电就消了，消得很快。所以我从小就是我们家电视那个屏幕上永远都没有灰，因为每天都会被我抹一遍，单纯的为了消静电。然后这个老爸老妈回来之后就发现不了我没看电视，我在看电视了。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来得及，哎，没来得及，一进屋就被发现了，你是不是又看电视了？嗯，不行，不能承认。 嗯，没有， 打死不能承认。对，没有啊，我一直在很认真的写作业啊。 其实父母也是从小时候过来的，都明白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里是什么样子的。 嗯，是我们有听众和我们分享小时候的一些吃的哈，说这个特别小的时候，街上有推着自行车挂两个大箱子卖冰棍儿的，屁股后面一群小孩跟着跑。 对，冰棍儿， 哎，冰棍儿，冰棍儿，基本上那应该两毛五毛，对吧？那个时候。哎呦，现在想想两毛钱能干什么呀？ 真的， 现在怎么着也得差不多好吃一点得两块了。 嗯， 所以说这个物价上涨的同时，我们的童年也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。 嗯， 我关于冰棍儿，我还想说，我小的时候很天真。 嗯， 觉得哎，因为那个保温箱。泡沫塑料箱嘛，它其实只是为了隔绝冷气，让冰棍慢点化掉。 嗯，对。 但是在小孩子的眼里，我从小我就总以为那是一个，好像是，我觉得那是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像是移动小冰箱一样。所以有一次我印象很深，当时在公园里玩蹦蹦床。 哎，这又是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了。 哎、对，我当时在幼儿园，在这个公园里面玩蹦蹦床，我爸爸呢就说：“你在这玩着吧，我一会儿回来接你。” 嗯。 然后就给我买了个冰棍走了， 嗯， 这冰棍呢就没吃完就化了， 哎呀， 旁边呢就有卖冰棍的， 嗯， 我去跟人说，阿姨，我能不能把这冰棍放在你那里面冻一冻？我以为那是冰箱， 其实小时候是天真嘛，对吧？ 对，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。哎，我们来看，还有听众给我们留言了哈，说。无花果牛羊配，小时候的味道现在再也没有了。这个是来自坤坤说的哈，这个无花果谁吃过呀？ 我吃过， 我也吃过，一毛钱一袋， 对，一条一条，一丝儿一丝儿的， 对， 嗯。 嗯，哎呦，我怎么发现关于什么我都有故事呢？无花果我也有故事。 嗯， 小的时候，我妈妈骗我，说这个。压岁钱要给我存着， 嗯， 不能让我自己花。 对，小时候都这样。 然后呢，说给我开存折，存折写的我的名字。 哎呦， 哎，这样 都是一样的道理。 这样证明这个钱就是我的了。 嗯。 后来呢，有一次这个零花钱 不够花了，是吗？ 哎，就也是跟我妈商量，就是不行，这是我的钱。 嗯。 我能说算，我就得去取。 嗯。 拿着存折跑银行了，要取两块钱。 嗯， 人家说不行啊，最低得取20吧，还是啊，不，好像是最低得取100。 嗯， 然后当时就取了100出来，那个时候100真的好贵了。 哎呀，你妈真惯着你，能让你自己去取呢？ 啊，取了100出来之后呢，我妈说这个钱我帮你放着。 嗯， 取了100就买了一袋无花果。 嗯， 哎，不，应该是3-4，反正不超过5毛钱的东西。 嗯， 就主要是为了买无花果而去的。买回来之后呢，这个钱呢，无花果吃完了之后，把这剩下的所有的钱卷了卷，卷成一卷儿， 嗯， 塞到无花果的小袋子里面了。 嗯， 放兜里，随身装着。 嗯， 我妈妈就说你，我帮你管着，你别掉了，就不偏不。 嗯， 终于钱掉了， 丢了， 丢了，回家噼里啪啦一顿乱揍啊，那是。 好，嗯， 好啊。那关于你小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好玩的，或者说你印象很深的吃货的东西哈，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。 嗯， 分享的方式呢，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西安偷客栈”，直接留言。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价值98元的防晒霜来送给大家。 嗯。令我难忘这七个 日子，所以怀念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。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吹着槟榔的 不管怎 闲 头客栈 闲头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闲头客栈开门喽！ 北京时间17:40，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闲头客栈，我是子娘， 我是貂蝉。 关于刚才我说这个小时候掉了100块钱这个事儿啊，我们有听众群跟我说哈，说那个时候我们村都找不开100的，好吧？ 是因为 想想真的 小时候真的很少能拿到100块钱， 好大了已经。 一般都是零花钱1块呀，或者那时候有那个绿色的2块钱。 对对对。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挨揍，那个别看我是女孩，但我从小真的，我爸是属于那种虎爸，我妈妈不打我，但是我爸就真是就是棍棒教育的那种，真没少挨揍啊。我现在想想，在那个年代，丢100块钱。不揍你揍谁呀、 其实那个时候90年时候嘛，包括父母的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钱。 对，就几百块钱。我印象很深，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，当然也是上小学的时候吧，然后还没有签这个概念的时候，还没有百十千万嘛，没有签这个概念。当时我特别喜欢我们家一个亲戚，哎，去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就不让走，不行不行，就抱着大腿不让走，你在我们家住吧。然后人就说，那不行啊，我在你们家住呢，你爸一个月赚多少钱工资呀，养不起我呀。逗小孩嘛、然后我就说，我说我爸一个月800块钱工资，两个月就赚1600，肯定能养得起你。 也是小时候还是蛮多趣事儿的、 你看我爸赚800块钱工资，然后就让熊孩子一下就搞丢了100，你说这能不挨揍吗？真的是，现在想想小的时候真的还挺有 调皮的。 不，我不调皮，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。 不调皮能天天挨揍吗？我都不挨揍的。 这就叫睁着眼说瞎话。现在说瞎话已经不需要打草稿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我们闲头客栈的互动主题就是，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说吃过很多难忘的小吃？然后就像我们今天闲头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推的那篇文章一样，说为了吃这个小枣切糕，穿着睡衣，完了穿着拖鞋，接着是拿着锅碗瓢盆的就往外跑， 赶着去买， 对呀、追好几条街，就为了吃这一块小枣切糕，吃完了，哎呦，就满足了， 开心了， 就这个上学去，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可以发送信息来到这个闲头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上，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下。好，那这样这一段时间我们既然放到了这样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，非常的应景，我们就来听完吧。 好， 酒干倘卖无，其实也是歌颂的亲情。 来回忆一下你的小时候，你的童年。 好，希望你不要眼角湿润哦。 Yeah.

这一秒，但愿一个安静的自由过往。左想右想，世界原来那么不一样。于是我看见了海浪，于是我前往一个机场，于是有好几小时慢慢慢慢慢慢忘了些麻烦。时间它停止了吗？我想想未来，不需要说，不需要听，不需要那么忙。 闲口客栈， 闲口客栈， 闲口客栈， 闲口客栈， 闲口客栈开张了。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 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。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闲头客栈开门喽！ 闲头客栈陪伴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 嗯、 当然了，不只是单纯的陪伴，还要引诱。 对， 怎么个引诱法呢？用美食来引诱你。 嗯， 刚才我们这位听众哈坤他说了，他说追切糕的，说的这就是我家柚子他爸呀。我知道了，你家孩子的名字叫柚子。这个在老北京人的这个印象当中，记忆当中，真的是一个蛮蛮普遍的一件事情了。 对， 嗯，披头散发的， 有 穿着睡衣在胡同里面， 嗯， 是吧？然后那个时候，这么说吧，就是高楼大厦没有这么多， 嗯， 然后这个有点像这个，虽然说咱们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没有那个四合院了，当然也都是小平房， 对， 哎，直接的从家里面从被窝里面一爬出来，直接就往外冲啊。 嗯，我有这样一个印象，应该是在我还没有上小学之前，我有跟我的父母去西安去玩， 嗯， 西安有那种叫打糕还是叫什么，是上面有层糖，也是粘米做的那种东西， 糯米， 就特别喜欢吃。因为他只是 小孩子都喜欢吃这种甜甜糯糯的东西， 然后他是每天早晨很早的时候卖， 嗯， 因为他是也是那种叫卖嘛， 嗯， 就能听到在窗户外面有这个声音，我就，哎呀，赶紧爸爸快给我买去呀，我爸就起来端着盘，就是连跑带颠还得叫着，哎，别走别走别走，然后给我买回来一块，哎呦，那个心情特别好，就是每天早上都醒得很早嘛，在期待这个叫卖声，然后我爸爸能去给我买一块这个，可以说叫打糕吃吧。 好吃吗？ 好吃。 印象深刻吗？还想吃吗？ 想吃， 但是你已经吃不到那个时候的味道了。 对，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了，已经忘记了那个味道是什么了，但是现在想起来觉得心里哎呦暖暖的， 当时的那个心情那种感受是这辈子都 没有办法去忘记的。 对， 可能味道你已经忘了，但是你的那个感受是植入在脑海当中，永远都挥之不散的。 没错， 就像我们这位听众说的似的哈，俩孩妈跟我们说哎呀，小的时候的印象不深了，但是年轻时候印象很深的有一个美食，他说，但是这个美食可能只是对我自己来说算美食吧。我家楼下有一个西北人开的牛肉面馆儿，小店不大，拉面呢味道挺地道的。小区里呢也是得到了小区里不少人的认可哈。而我呢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爱吃面条的老北京人儿，怀我们家老大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就觉得特别想吃牛肉拉面， 哎呀， 结果在孕期里就经常去他家吃面。后来呢又怀了老二，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又特别想念他们家的拉面。吃到拉面的那个满足感到现在还记忆犹新。现在我们家老大都8岁了，我们全家偶尔还会去吃他们家的拉面，差不多快10年了。 我想问问这个你的这个老大老二喜欢吃牛肉拉面吗？ 你是想到了那一点吗？说这个怀孕的时候妈妈经常吃什么，然后生出来的宝宝就喜欢吃什么是吗？ 开个玩笑了。 那我觉得可能我妈怀我的时候什么都能吃。 那你什么都喜欢吃吗？ 对，所以我什么都想吃。然后这个你妈怀你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挑嘴的是吗？所以你什么都不吃。 我妈怀我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水果，导致我现在就特别喜欢吃水果。 是吗？这个东西跟基因应该还是有一点关系的。好了，那仙的客栈聊到这里又到了咱们要说再见的时间了哈。那这样，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向我们提出咱们今天互动话题的听友。这位听友的名字就叫做群，还是他呢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小时候这个切糕的。还说小时候这个切糕。切糕一响，小枣米糕，然后他就立马就披头散发的，穿着睡衣穿着拖鞋就往外冲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位听众的意见和留言。对，那经过采纳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给你送上礼品。今天送上的是价值98元的防晒霜一个哈。 是的， 拿回家，夏天到了，抹上防晒霜，美美的出门，变得白白的了哈。好，那这一时间仙的客栈就结束了。对，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聊的话题，或者是想和我们推荐的美食呢，都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跟我们讲。经过我们采纳之后呢，都有好礼相赠，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。好了，那仙的客栈，拜拜， 拜拜。 何必装作糊涂，故作陌路，让彼此在心保留一片净土，哪怕只有1/10，我也不在乎。既然爱过我，就再骗骗我，善意的谎言说给爱你的人听，至少让我回过头想起代表爱不会停留。